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3集，求助二。待所有人走后，罗檀站起身，跑到窗口往外看，白露和霜降在另一头扫洒院子。他飞快地从屋里翻出外伤和披风，三两下穿好，想了想，又将桌上的几瓶外敷的药全部拢在袖子中，从屋里搬出个板凳放在窗前，开始翻窗。关于偷偷溜出府去玩这回事，从前在小春城的时候，罗檀和罗青两姐弟就练得炉火纯青，到了最后几乎是罗莲台就算将他们二人拿铁锁锁在屋里，罗檀和罗谦还是溜门撬锁，该干啥干啥。所以要把他关在沈宅里，罗檀还真没放在心上。当务之急是赶紧去瑞王府找到瑞王。罗檀对沈庙的话深信不疑，总觉得只要找到瑞王就一定能救出沈庙。只是他腰部的伤口的确是还没有痊愈，轻轻一动就扯得生疼。罗檀此刻也顾不上了，一手按着伤口成功翻窗出去，另一头又轻车熟路地找到院子里的角落，拨开墙边的杂草，显出一个狗洞，毫无负担地钻了出去。罗檀做这一切做得无比轻松，却没有瞧见远远站着的白色人影，正瞠目结舌地看着他的这一番动作。高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就算罗家是将门世家，就算小春城名风彪悍，就算罗檀好歹也是个官家小姐，翻窗钻狗洞也难为他想得出来。高阳以为明棋里出了个沈庙就算奇葩了，没想到沈庙的表姐也不遑多让，果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？他摇了摇头，却还是跟了上去。罗檀快疯了，他出门的时候怕惊动别人，不能带沈宅的马车，结果出来后又不好再找别的马车，这样一来只得自己走过去。虽然瑞王府离沈宅的距离并不是多远，可眼下对于他这样刚刚从生死线上爬回来的人来说，未免也太长了。然而罗檀却没有放弃，罗家的子孙自来颇有毅力，便是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罗谦，到了真正严肃的时刻却也能撑上一时半会儿。这是罗随自小就教导他们小辈永不放弃的家训。是以罗檀虽然觉得眼前发晕，走得艰难，却从没想过中途放弃。高阳远远地看着他，本是轻摇折扇，仿佛看热闹一般的看着，看到最后扇子却也摇不动了。那少女全身拢在斗篷里，旁人看不清楚，她却看得仔细，罗檀都在止不住的颤抖，每走两步就要停下来扶着墙休息一会儿。没有人比高阳知道罗檀受的伤有多重，方才在沈宅里虽然有故意捉弄的意思，高阳说的却也没错，罗檀的伤口很容易裂开，而牵扯伤口那肯定是很疼的。他几乎都可以猜到罗檀额上不停冒出的汗珠了。不过令人诧异的是，即便是这样，罗檀都没有停。每一次高阳以为罗檀停了许久是不准备往前走的时候，罗檀又会继续，这令高阳十分好奇，想瞧瞧罗檀这样不顾自己安危，愣是爬也要爬出去，究竟是想干什么。这短短的一段路似乎格外漫长，罗檀无比怀念自己从前能够蹦蹦跳跳的时候，当瑞王府三个字映入眼帘的时候，他双腿一软，差点跪了下去。到底是没有跪下，因为身后有一双手将他扶了起来。罗檀转头一看，那位白衣翩翩纸扇轻摇的高大夫正扶着他站起身来。 你跟踪我！ 罗坦甩开他的手，愤怒道：“ 啊！” 高阳爽快地承认了，问道：“ 你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来瑞王府？你找瑞王做什么？” 高阳大约也猜到了罗坦的来意，从未听过谢景行说起过罗坦，那么罗坦和谢景行之间的联系便只剩下沈庙了。罗坦为了沈庙来找谢景行，多半也就是为了沈庙的下落。罗坦警惕地看着面前的高阳，心中很是焦急。他没想到偏偏在这个时候遇到高阳，半是沮丧，半是愤怒。这人看着人无人样，竟然会做这等跟踪人的阴私事儿。他恼怒自己眼下身子虚弱，否则怎么没有发现有人在身后跟踪呢？然而罗坦却没有想到，以高阳的本事，便是此刻他身子全好，也未必能够发现高阳的踪迹。罗坦心里盘算道，沈庙和瑞王之间的关系万万不能被人知道，况且这人还是宫里出来的，万一回头向文惠帝告密，惹出麻烦，可怎么办呢？不得不说，罗坦虽然平日里粗神经，在有的事情上却想得颇为长远。 你认识瑞王吗？ 高阳问他。 我怎么可能认识瑞王？ 罗坦斩钉截铁地反驳。 瑞王殿下金尊玉贵，我只是普通的臣子家女儿，怎么可能认识他？ 那你为何要来找他？ 高阳不依不饶。罗坦结巴。 因为 他目光瞥到高阳的脸上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急中生智的大声道： 啊，我听闻京中传闻瑞王殿下是个绝世难寻的美男子，所以想来一睹芳容。 他念书念得不好，成语说得乱七八糟，绝世芳容这词也说了出来。高阳闻言扑的一声就笑出声来。 你笑什么？ 就为了一睹芳容？你不顾身子未好，拖着病体千辛万苦也要来这里，就是为了一睹芳容？ 罗坦振振有词。 你懂什么？世上好看的人难寻，若是有，看一眼也是珍贵的。 高阳摇了摇头。 那在下也极好看，姑娘为什么不看在下，偏偏要来这里？ 高大夫，人贵有自知。我不与你说了，我要去见瑞王殿下。 罗坦说着并上了台阶，到了瑞王府门前，天真地说道： 麻烦两位通报一声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见瑞王殿下。 高阳紧随其后，冲那两名护卫使了个眼色，护卫自然是识得高阳的，顿时也没说什么，便将大门打开。其中一人说道： 我带二位进去等候。 罗坦看着高阳： 你来干什么？ 我也想一睹芳容，姑娘要是不让我进去，在下只好先回沈府，沈夫人和沈将军回头问起来…… 哎，等等！ 罗坦打断他的话，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 你跟我进来吧。 那两名护卫面面相觑，全是对眼前的情景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原来以为高公子带了位姑娘来瑞王府，眼下瞧着怎么像是那位姑娘来瑞王府带着高公子。高阳和罗坦在正厅等了片刻，半炷香后，戴着面具的瑞王殿下出现了。罗坦心中焦急，若是从前第一次与瑞王这般近距离的接触，定然要好好睁大眼睛瞧清楚瑞王是个怎样的人。然而眼下情况不等人，每多等一刻，沈庙可能就会多一分危险。他看了一眼还在自在喝茶的高阳，对瑞王说道： 请瑞王殿下借一步说话。 在罗坦忐忑的等待中，瑞王微微点了一下头。罗坦心中暗喜，想着这位瑞王倒不似传言般不易近人。待进了一旁隔间，罗坦二话不说就跪下身来说道： 求瑞王殿下救救我小表妹。 他将沈庙教他的话讲了一遍，最后说道： 既然小表妹如此相信瑞王殿下，臣女也相信瑞王殿下一定能救出小表妹。虽然眼下臣女拿不出什么东西，可若是找到小表妹，沈家一定会对瑞王有所报酬，求瑞王殿下救命。 说完他在地上磕了一个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